九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曾佩慈。 据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断重叠的世界，它拥有着无数的空间，其中人活在这个世界最外面的空间，亦即是第一空间，而死去的人就会变成幽灵又或者是鬼魂，而他们所在的就是第二空间。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存在着一个恐怖的交界地带，这个地带叫做不位三十度，这里经常会有恶灵的出现，而在不位三十度中最可怕的就是位于大西洋的百慕达三角。第一章，喜爱拍照。敬文是一个热爱摄影的少年，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周游各地，用他的相机拍下所有美丽的风景，而他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百慕达三角。因为他神秘又宏伟，就算去过几次，敬文都仲是好喜欢一个人去到百慕达三角去拍照。这一次敬文希望可以拍到百慕达的日出，所以他到达之后，他就在海旁筑起帐篷，准备在那里过夜。第二章，在百慕达遇见他。深夜的百慕达充满寒意，漆黑的夜空，寒冷的风，还有奇怪的虫叫声，叫人每一个细胞都处于极度紧张的地步。敬文不敢睡，他怕一睡着就错过了美丽的日出，而四处漆黑一片，就只有敬文那一个帐篷闪住微弱的光。突然间敬文听到，诶，你是敬文吗？敬文感觉到有人拍他的肩膊，他吓到转过头，发现竟然是小个的时候教他摄影的 Kenny 叔叔。敬文很兴奋地揽住 Kenny 叔叔，但是就在揽住 Kenny 叔叔的时候，敬文感觉到极度的寒冷，但是见到熟悉的 Kenny 叔叔，很快敬文就忘记了寒冷的事。这一晚敬文就跟 Kenny 叔叔谈了整晚偈，而且还用相机将 Kenny 叔叔和太阳合照了一张相片。第三章，难以相信。敬文因为太过累，所以睡着了。当他睡醒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， Kenny 叔叔已经不见了。敬文亦都不再逗留，提早回去家告诉他妈妈知这个好消息，因为当敬文15岁的时候， Kenny 叔叔就已经出外行选，一直都没回过来。敬文的妈妈就觉得很诡异了，因为在敬文去百慕达那几天，敬文的妈妈就去了参加 Kenny 叔叔的葬礼。他收到通知说 Kenny 叔叔在两个礼拜前已经过了身。敬文没办法相信，他还将帮 Kenny 叔叔拍的照片打印出来给他妈妈看，他妈妈就说张照片根本没有 Kenny 叔叔，只有日出， 敬文明明睇到张相就有 Kenny 叔叔，点解敬文嘅妈妈就话睇唔到呢？敬文陆续问咗其他人，俾其他人睇，但系答案都系一样，大家都冇见到 Kenny 叔叔喺张相入边。敬文觉得自己俾佢哋搞到黐线咁滞。第四章，照片里看不到的人。几日之后，敬文无无聊聊又攞起嗰部相机周围去影相，但系今次佢影咗好多人嘅相，印出嚟之后，冇一个人睇到相入边系有被影相嘅人嘅，只有敬文一个睇到。敬文为此感到无比沮丧，人亦变得越嚟越低沉，越嚟越唔想同人讲嘢。第五章，最后的一张相。过咗一年，喺圣诞节当日，敬文妈妈搞咗一个圣诞聚会，请晒所有亲朋戚友过嚟。就喺影大合照嘅时候，明仔就攞起敬文嘅嗰一部相机准备影相。当大家都企好嘅时候，明仔准备好要影相嘅时候，突然间佢大嗌一声，将部相机抌落地下。原来敬文早已经喺一年前因为抑郁症自杀，所有人喺影大合照嘅时候都觉得悲伤，因为少咗敬文。但系明仔喺部相机度见到敬文，就同大家企埋一齐，仲露出诡异嘅笑容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大家好，我哋系 Mira。